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揭秘尘封的往事，透视变幻的现实，精彩故事真实呈现。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榜样传播精神，精神彰显力量，榜样中国，中国力量。张伯驹和张学良、土豆、袁克文一起被人们称为民国四公子。他曾散尽家财收藏了号称天下第一山水画的游春图和天下第一书法平复帖，以及李白、杜牧、范仲淹的手迹。他是我国老一辈文化名人中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1898年，河南项城人张伯驹出生在官宦世家，后来被过继给了伯父张振芳。张振芳是袁世凯的内弟，也是晚清时最大的盐官，长芦盐运使，晚年还创办盐业银行。因此张伯驹家资雄厚，这也就是日后张伯驹能够拿出重金收藏一件又一件国宝的基础。带你走进张伯驹精彩纷呈的收藏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收听。 张伯驹幼年读私塾的时候，曾经和袁世凯的儿子一同就读新学。小学毕业之后，张伯驹跟随父亲张振芳从河南来到了北京，考入了当时的中央陆军混成模范骑兵团。20岁毕业之后，张伯驹在吴佩孚、张作霖的部下任职，做到了旅长。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张伯驹对军阀混战的局面彻底失望，从此放弃仕途，开始一心一意地协助父亲打理银行，担任着盐业银行的常务董事。1927年，张伯驹开始收藏书画。那是1927年的初夏，张伯驹发现自己一来到琉璃厂观赏文物就兴趣盎然，一坐到红楼里办公就索然无味。时间一长，琉璃厂的文物古董如磁石一般地吸引着这位富家公子。张伯驹经常从办公室溜出来，流连于琉璃厂，他就像深山里的探宝人，无时无刻不在寻觅着宝物。有一天，张伯驹跨进了一家古玩字画铺，店伙计热情地打着招呼，他微笑着点头示意，脚步慢悠悠的。他一边走一边看，在一个玻璃柜子面前突然驻足，目不转睛地盯在写着从碧山房四个大字的横幅上。张伯驹对店伙计说，请把这件墨品取出来看一下。店伙计急忙取出来展放在玻璃柜子上。张伯驹吃惊地自言自语，这四个字写得如此的飘逸苍劲，真是神来之笔。从碧这两个字最早见于宋代范成大的《千石岭》诗，诗中有不知几山重，杳杳入从碧。张伯驹一边寻思一边观看落款和印章，这不是康熙皇帝的御笔吗？这是国宝啊。张伯驹的眼睛忽然一亮，又细细地看了看，确认是康熙的真迹，于是二话不说问过价付过款，小心翼翼地收藏了起来。从此之后，张伯驹自号从碧，自命宅院为从碧山房。之后的岁月里，张伯驹不仅开始了他的收藏生涯，还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仅有的几名专门鉴定委员之一，在中国近代史上最终以大收藏家的地位留存青史。但是张伯驹的收藏生涯却伴随着很多的辛酸和风险。1936年的初春，黑夜早早地降临了，随着轻轻的叩门声，张伯驹在上海的寓所走进来一位客人。来人还没有站稳脚跟，张伯驹就叫了起来，邓兄，照夜白图的文献价值你是清楚的， 现在很有可能流往国外，这事儿怎么办好？他两手向前摊开，一副焦躁的面容。进来的客人名叫邓散木，他和张伯驹是好朋友。邓散木也很想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他问：不要急，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张伯驹十分严肃地把刚得来的消息告诉了邓散木。我刚从一位朋友那里得知，韩干的照夜白图已经被上海的一位姓叶的古董商人从复兴奢那儿买去了，据说有可能在近日转手国外，应该立即想办法阻止这件事，千万不能让这件国宝流往国外。邓散木说，应该立即想办法阻止这件事，千万不能让这件国宝流往国外。张伯驹焦虑地说，你想想，商人是以赚钱为目的的，你我能有什么办法？邓散木走了之后，已经是半夜了，张伯驹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他从被窝里钻出来，提笔就给当时主管北平的宋哲元写信。信上说，据悉韩干照夜白图卷目前已经被叶某买去，此卷文献价值极为重要，请君设法查询，勿任此宝出境，切盼切盼。谁知道张伯驹自己全力挽救画卷，却最终无效。不久他接到复函，上面说照夜白图卷被叶某携走之后已转售英国。听到这个消息，张伯驹气愤万分。如今韩干的照夜白图流落在美国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至今也没能回国，成为了张伯驹永远的遗憾。 因为照夜白图的流失，张伯驹开始担心起平复帖来。平复帖书写于西晋，是传世年代最早的西晋名家法帖，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研究文字和书法变迁方面都有参考价值。张伯驹如何才能收藏到平复帖呢？中国力量继续为您讲述张伯驹的收藏人生。 平复帖也藏在复兴奢那儿，复兴奢是咸丰皇帝的弟弟恭亲王的孙子，他那儿藏有大量的珍贵文物。张伯驹记得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上展出过平复帖，为此张伯驹曾千里迢迢专程去汉口，只为看上一眼。1700多年以前，东吴名将陆逊的孙子陆基听说好友得病了，于是就提笔写了一封信，慰问病情，遥祝病体平复。这就是日后成为国宝的平复帖。这幅帖比王羲之的手记还要早70-80年，是当时中国已知的最古老的纸本法书，又是汉隶到草书间过渡阶段的佳作，是章草的最初形态，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1911年清朝被推翻，平复帖流传到了末代皇帝溥仪堂兄傅新奢的手中。张伯驹唯恐平复帖再被盗买，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委托越谷斋的韩军出面去和傅新奢商议。韩军见到傅新奢就直截了当地说，自从照夜白图卷转售英国之后，张大爷坐卧不安，茶饭不思。傅新奢很是惊讶，有那么严重吗？转而他又说，这也并非我意。韩军又说，依张大爷之意，千万不要再让国宝流出国外，如果你愿意出让平复帖，他愿意收购，如果现在你需要钱，他可以马上出钱。傅新奢沉思了片刻回答说，现在还不需要钱，如果伯驹肯让价20万，平复帖归他。韩军如实地回复了张伯驹。张伯驹说，我目前并没有那么多钱，这么做不过是为了在傅新奢那儿备案，不至于让古董商人先下手。韩军赞叹说，您有此预见，实乃难能可贵。张伯驹说，我也是在暗示傅新奢，国宝如果要转让，理应让给收藏家，而不应该出售给古董商人。张伯驹这一招果然奏效。1937年的早春，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儿：书法家叶霞安正在筹备上海文献展览会，他日思夜想，想得到平复帖，以壮上海文献展览会之威。 于是他托张大千写信给负心奢，诚恳地表示他愿意以60000元求让。负心奢复函张大千说，张伯驹先生已先于叶霞安求让，我让价20万，事隔一年，如叶君有意收藏，让价仍然不变。张大千把负心奢的复函转给了叶霞安，叶霞安没有那么多钱，只好作罢。1937年上夏，张伯驹和夫人惠素去北平休假，7月7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由于铁路运输中断，夫妇不能回上海，就在北平住了几个月。这年年底，张伯驹又去了天津。腊月27日的上午，在回北平过年的车上，张伯驹意外地遇上了藏书家傅增湘。谈话之间，张伯驹得知傅新奢的母亲病逝，正需要用钱，但是银行提款却有限制。张伯驹此时双眼微闭，略有所思。傅增湘见状忙问，伯驹有何心事？张伯驹说，我一直想收藏平复帖，在复兴奢处早有备案，您能否在其中周旋？如果他肯以平复帖做抵押，我可以借给他10000元。傅增湘欣然应允。张伯驹又添了一句，增湘，此事越快越好。张伯驹回到北平的家里之后，和夫人说起了这件事，夫人惠素极为赞赏。张伯驹很高兴，因为自从他花重金收藏国宝以来，家中没有一个人同意，还时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但是他和惠素成婚之后，家庭和睦温馨，因为夫人给了他莫大的支持。晚饭之后，张伯驹夫妇二人急切地盼望着傅增湘的到来，可是到了夜深还不见傅增湘的踪影，直到第二天中午，傅增湘才出现了。他还没有坐定就说，傅新奢说此宝若转让只能让给伯驹，他不仅是最早备案的，而且志在收藏，我若转让他人，不仅有负于伯驹，也将有负于世人。听到这儿，张伯驹夫妇的脸上都露出了喜色。傅增湘还告诉伯驹，傅新奢现在只要价40000，我看不如径直买下为好。张伯驹当即拿出了20000元，请傅增湘先付给傅新奢，其余200002个月内付清。这年腊月28，平复帖这件稀世珍宝由傅增湘从傅新奢的手里接了过来，腊月29送到了张伯驹的手中。张伯驹夫妇欣喜若狂，从此他把北平的寓所命名为平复堂。平复堂满是生辉，为丁丑年的春节带来了无尽的欢乐。正月里，一位不速之客来张伯驹家拜访，此人就是古董商人白坚普。白坚普曾向日本人倒卖了大量中国古代书画珍品，颜真卿的告身帖就是通过他转手日本的。他得知平复帖的下落之后，就前来登门拜访张伯驹。白坚普说，我喜欢平复帖，愿以20万甚至更高的价格购买，愿张先生让之。白坚普自认为出价高昂一定能够得手，可是张伯驹说，照叶白图、告身帖等国宝都已经被民族败类转手洋人，如今你又打起平复帖的主意，可惜此帖已在我的手中，只要我张伯驹在，任何人也休想得到它。张伯驹得知白坚普居心不良，有几分气愤，所以话说得很不客气。白坚普急忙说，大爷息怒，白某没有别的意思。张伯驹说，金钱易得，国宝无双，收起你的臭钱。他忍无可忍，对白坚普下了逐客令，白坚普狼狈而走。 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动荡不已，如果没有张伯驹等收藏大家平复帖等国宝，很可能落入无知之人手中，得不到珍惜，更可能流落国外，成为中国文化的又一段伤痛。可因为有张伯驹等人的拳拳爱国之心，一件又一件国宝才得以保全。中国力量继续为您讲述张伯驹的收藏传奇。 张伯驹怒斥古董商人不久，他应邀来到了郭世武家。郭世武名宝昌，原来是袁世凯的差官，很得袁世凯的宠信。 袁世凯称帝的时候，郭士武向袁世凯进言说应制红线瓷器作为开国庆典的纪念，并要用故宫珍藏的精品做样本。袁世凯同意之后，郭士武从故宫文华殿提取了大量精美的瓷器带往了景德镇。1915年红线瓷制成堪称一流的瓷器。袁世凯死后，郭士武把大量精美的瓷器全部归为己有，成了郭氏藏瓷中的精品。郭士武一边将瓷器中的精品售往美国，一边在国内继续收买瓷器，于是他成了当时国内收藏瓷器的专家。溥仪住在天津张园的时候，郭士武趁溥仪财力紧缺，又购买了溥仪所藏三希堂法帖的其中两帖，即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洵的伯元帖，另一帖就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郭士武得到这两帖之后，又企图转手余力，张伯驹就是应邀前来商量此事的。张伯驹前来，一是要鉴定一下这两帖是否是真迹，二来是顺便看一下其他的文物。果然不出张伯驹所料，他在郭士武这儿还见到了李白的《上阳台帖》和其他的珍贵文物。郭士武毫不客气地说，中秋帖与伯元帖如果伯驹愿收，我愿以20万出让。张伯驹说，岂止这两帖，其他的文物我也愿收，我将差人来与你再议。郭士武愣了一下，他心里想，张伯驹真是豪富啊。其实张伯驹在没有来之前就为此事伤透了脑筋，他深知郭士武的目的是图利，并非为收藏，国宝在他的手里早晚会有不测。但是郭士武所价如此之昂贵，哪有那么多钱收藏呢？张伯驹唯恐两帖流落海外，三希堂法帖就再也不会有完整的时候了。不久，张伯驹请来了惠古斋的柳春农和郭士武商量这件事。柳春农向郭士武提出了这样一个意见，两帖加上李白上阳台帖、唐伯虎孟蜀功绩图轴、王时敏山水轴、蒋廷锡瑞书图轴，溢价20万让于张伯驹，但因为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先付6万，余款一年为期付清。郭士武竟然也同意了。1937年夏天七七事变之后，金融封锁，余款到了第二年也不能支付，张伯驹四处筹款无望，无奈只好把二帖退给了郭士武。不久郭士武去世，二帖归他的儿子所有。日本侵华之后，战争席卷全国，张伯驹带着妻子儿女颠沛流离，但是心里一直挂念着这两帖。日本投降之后，张伯驹从西安返回了北平，第一件事就是继续委托柳春农向郭氏后人郭昭俊询问王献之中秋帖和王洵伯元帖的下落。柳春农回复说二帖还在郭家，张伯驹表示愿意收藏。郭昭俊要价3000万联币，当时折合黄金1000两，柳春农和郭昭俊反复磋商，希望能够降价，但是郭昭俊没有同意。正在这个时候，战时文物调查委员会副代表王世襄来到了北平，要专门调查重要文物的损失情况。他第一个找到了张伯驹商议，王世襄的意见是让郭昭俊所藏瓷器归于故宫博物院，张伯驹极为赞同。正在磋商之中，宋子文以行政院长的身份来到了北平视察。消息传开，郭昭俊由朱贵深引荐攀上了宋子文，经过几次接触之后，一桩交易成事了。郭昭俊公开把所藏的瓷器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由行政院发给奖金10万元美金，并委派郭昭俊为中央银行北京分行乡里，而暗地里郭昭俊却把二王帖献给了宋子文。故宫博物院的陈列专柜里陈列着郭昭俊所献的瓷器，室内悬挂着郭士武的遗像，不知情的参观者无比敬仰郭氏父子，知情的参观者却窃窃私语。张伯驹深知内情，他对此事气愤不已，他和朋友商量想登报揭露此事，朋友劝他说宋家势力之大，不可轻举呀。张伯驹终日郁郁寡欢，机遇难平，无时无刻不在担心二铁的下落。 一年之后的一天，张伯驹忽然接到上海书法名家潘伯英的来函，约他撰稿。为了不让国宝流落海外，张伯驹冒着风险挥笔写了一篇《故宫散失书画见闻记》，不久在《新民晚报》副刊刊出了。文中以详实的文字列举了故宫散失书画的一些轶事，尖锐地揭露了二王伐铁的不幸经历。上海文化界人士极其重视这件事，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宋子文见势不妙，恐怕引起众怒，他急忙派人把二铁退还给了郭昭俊。新民晚报的一谈通讯写道，稀世珍品王洵博元铁、王献之中秋铁之前由袁世凯差官郭世武之子献与宋子文，据悉宋不敢收以还郭子，现原件存中南银行，郭子待价而沽，国宝之下落如此。张伯驹看完报纸之后稍感欣慰，他依然密切地注视着二铁的去向。北平解放前夕，郭昭俊携铁逃往了上海，从香港转到了我国台湾。这时已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张伯驹日夜伏案疾书，连续撰文各报刊，揭露故宫博物院书画散佚的惨重，大声疾呼国家应全力抢购国宝，免得外流。不久张伯驹得知郭昭俊定居香港，把二铁压在了英国某银行。张伯驹继续奔走，呼吁各方关注此事。周恩来总理得知之后，指示故宫博物院以重金收回。故宫博物院几经辗转，在香港以重价收回了二铁。张伯驹自1937年见到二铁，这颗心就悬了起来，悬了整整13个春秋。岁月悠悠，一颗为民族的赤诚之心天地可见，此时终于这颗心落了下来。张伯驹为后人留下了太多的传奇，他坐拥万贯家财，有的时候却拿不出几两金子。为了一张画，他不仅卖过房子，还卖过夫人的首饰。1956年之后，张伯驹把他苦心收藏30年之久的书画名迹无偿捐献给了国家，其中陆机的《平复帖》、展子虔的《游春图》、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福赞》、黄庭坚的《草书卷》、李白的《上阳台帖》等古代书画极品，如今都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1982年，张伯驹走完了他平静的晚年，病逝于北京，终年85岁。 张伯驹的一生中，那些收藏耗尽了他全部的家产，为了这些文物不受损毁，其中的艰辛更是难以想象。为了什么，如此这般倾家荡产，历尽辛苦？予所收藏，不必终于身，唯于有，但是永存无土，世传有序。张伯驹就是这样简单的想法，简单的理由，怕国宝流入国外，怕传统流失。于是张伯驹从30岁到60岁一直收藏字画名迹，倾尽全力的付出，完全为了保护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这是张伯驹一生收藏所遵循的信念，他实践了这个诺言，并因为这个诺言赢得了无数的尊重和敬仰。 榜样中国，中国力量。 蓝色星球的10000年公转，一切都化为了尘烟。白云的笑，白云的笑，有一位少年，一位笑得像阳光一样灿烂。站在乌云的雪峰之巅，回望我美丽的家园。双手 散光，映着同一片蓝天。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4月1号起，每天中午12点，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作者萨苏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敬请收听。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揭秘尘封的往事，透视变幻的现实，精彩故事真实呈现。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榜样传播精神，精神彰显力量。榜样中国，中国力量。 在大众的印象中，谭盾是年轻的，谭盾的音乐是创新的，谭盾的音乐可以回荡在庄严肃穆的歌剧院，亦可以响在喧嚣浮华的时尚秀场。他将音符随意组合把玩研究，创造出一曲曲有点匪夷所思又酣畅淋漓的作品。他是音乐界的才子，也是时尚界的宠儿，很少有人能将音乐玩到庙堂之高又雅俗共赏，但是谭盾可以。其实他只是一个任性的顽童，无论是在音乐里还是在人生中，为您讲述想到月球上演奏的音乐狂人谭盾，播讲小曾，欢迎收听。 谭盾是一个让大众爱恨难言的人物，一方面他将中国文化带入了西方，并让西方音乐界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悠远灿烂，另一方面他的特立创新常常让人大跌眼镜，在赚足关注眼球的同时，也顺带了很多不屑与批评。尽管在音乐评论界有毁有誉，但是各种奖项还是向他纷至沓来。1997年，他 谭盾被《纽约时报》评为年度国际乐坛最重要的十位音乐家之一。1999年，他因创作歌剧《马可波罗》获得格莱美作曲大奖。2001年，他为电影《卧虎藏龙》的作曲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配乐奖。2003年，他被美国音乐杂志评为年度最佳作曲家。他以其鲜明而具有挑战性的音乐理念与世界各主要乐团合作，曾指挥过的当代最重要的乐团包括荷兰皇家爱乐乐团、洛杉矶爱乐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法国国家交响乐团、美国费城交响乐团、英国 BBC 交响乐团、加拿大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日本 NHK 交响乐团、法国里昂交响乐团、悉尼交响乐团、巴西圣保罗交响乐团、伦敦小交响乐团及中国爱乐乐团等。谭盾的履历可谓是耀眼璀璨。1979年22岁的谭盾创作第一部交响乐作品《离骚》的时候，就因使用了鼓、箫等乐器被认为前卫而引来争议，但也因此在人才辈出的中央音乐学院博出了四大才子的名声。随后他留在了北京，获得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硕士学位，为刘晓庆主演的电影《火烧圆明园》创作了电影音乐《艳阳天》，以交响曲《风雅颂》赢得了国际作曲大奖，举办了谭盾中国器乐作品专场音乐会。毕业后的几年，不满30岁的他开始在中国音乐界崭露头角，取得了一连串骄人的成绩。他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先锋音乐的重要代表人物。如果没有他后来的出走美国，或许也没有现在名满中西的谭盾。谭盾说，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条鱼，别人把我扔进了湖南这片水里，游过一阵子之后，我就感觉到这里成了一个池塘。后来到了北京，觉得北京很大，但生活八年之后有了同样的束缚感，之后就去了纽约，觉得那里才是大海。湖南人谭盾就这样从湖南走到了北京，然后扑向了纽约。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男主人公也曾经是国内著名乐团的音乐家，但是来到纽约之后，不得不放弃理想，从刷盘子开始，慢慢奋斗为一个在美国有房有车的中产阶级。这是中国人80年代闯荡美国的缩影。谭盾显然并不在此之列，若让他为了生存放弃音乐的梦想，也便不会有日后的谭盾了。艺术家聚居地格林威治村是谭盾在纽约的落脚地，他在那儿住了十年。与北京人在纽约中描述的一样，谭盾刚开始的生活梦想让步于贫穷。他带去了所有的书、所有的钱，30美金，还有一大包的卫生纸，因为据说纽约的卫生纸很贵。如上种种当然不能为他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更毋庸说体面的生活了。接下来是每个留学生都会温习的画面，一边打工一边念书。谭盾选择了街头拉琴。当年的格林威治村有很多寻梦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在街上画画，陈凯歌、顾长卫在打工，还有李安、陈丹青、陈逸飞，大家都一样，最多的是梦想，最少的是钱。这些流浪异乡的艺术家如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关于他们的一个桥段也广为流传。据说到纽约的第一个中秋夜，谭盾和这群潦倒的艺术家爬上了中国城一个废弃厂房的房顶，准备过一个浪漫的节日。但是负责带月饼的人迟到了，一群人只能望着天空，想象着每人咬一块月亮。谭盾说，大家都很年轻，也很穷，但是都很有抱负，一种非常狂妄的抱负。这群人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是一般人难以比拟的，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就像毛泽东当年在上海成立共产党的使命感一样，出去留学是为中国去的。贫穷没有阻止住梦想的脚步，谭盾的音乐开始绽放光芒。 在纽约，谭盾放弃了当初留学时想要做西方音乐权威的野心，转而回到他童年时吸收的那些鬼魅的音乐。他发明了一种陶土乐器，用它跟摇滚乐、爵士乐、交响乐的乐器合奏。那是他寄托于泥土的对家乡的思念，也成就了他在美国伯克利举行的首场陶乐演奏会。他后来说，正是在陶土的声音中，我找到了心灵深处的宁静。对我而言，陶土乐器发出的音乐正是我寻找到的大地的声音，让我在生活中找到了一个平衡。他也由此开始想象中国2000多年前的音乐是什么样子，那些有悟性的土地在哪里。很自然的，他想到了楚辞。那是当年他离开家乡前往北京的时候，京剧团的老师送给他的最珍贵的礼物。他以楚辞作为音乐蓝本，跨越千年时空，创作出能够穿越灵魂的乐章。这组音乐就是谭盾1990年推出的作品《九歌》，音乐由幻觉构成。在其中，谭盾想象自己就是屈原，梦幻中国诗歌的起源，戏剧的起源。谭盾说，九歌表达了我决意在非常嘈杂的社会中寻找一片安详宁静的故土，在嘈杂现代奢侈和尘世中间寻找一种朴实粗犷人类本能的爱的表达方式。这部作品让谭盾在国际乐坛大获成功，从那之后他进行了一系列把剧场表演和乐队结合起来的创作，其中包括根据克洛诺斯弦乐四重奏而写的《鬼戏》，为日本 NHK 交响乐团创作的《门》，为庆祝香港回归推出的交响乐1997《天地人》，为美国纽约爱乐乐团创作的协奏曲《水》，为纪念巴赫逝世250年创作的马修受难曲，以及获得格莱美奖的歌剧《马可波罗》等。当谭盾在西方音乐界呼风唤雨的时候，中国人对于他的名字还明显生疏。直到2001年，李安的《卧虎藏龙》得奥斯卡奖载誉归来的时候，谭盾的名气才开始从西方传到了本土。他参与这部电影最初完全是为了帮好友李安的忙，却不曾想凭借这首曲子勇夺奥斯卡奖项。当时整部电影预算非常的少，留给谭盾做电影配乐的预算只有6000美元，外加2个星期的时间。当时谭盾怎么也没有想到，第73届奥斯卡奖的投票评委最后会将最佳电影配乐的荣誉授予了自己，使自己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音乐家。谭盾在颁奖晚会上说，作为一个作曲家，我的梦想是让音乐成为无国界跨领域的艺术。卧虎藏龙的音乐为东西方文化、情感与动作、高雅与通俗化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开始了一次多元文化融合的新旅程。这再一次证实了中华文化深厚的底蕴是我创作灵感的源泉。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一段电影《卧虎藏龙》原声音乐，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是一位去纽约追梦的艺术家，他又是一位剑走偏锋的发明家，喜欢创新，不拘泥于某种特定的表演形式，是谭盾一贯的风格。他喜欢玩，喜欢大张旗鼓，喜欢折腾，往往在创新中拨弄出一幕又一幕作品。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音乐狂人谭盾的艺术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2003年，谭盾将他的交响乐作品《地图》寻回消失中的根濑带回了家乡，带到给他生命启蒙灵感的那个乡土音乐的发祥地湘西凤凰。他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与英国大提琴家安西卡图恩和苗家女歌手龙仙娥合作，在凤凰古城北门的沱江码头演出。创作灵感来自1999年谭盾到湘西的一次采风，当时谭盾等一行人被在村中唱飞歌，也就是情歌的苗族姑娘龙仙娥吸引了。谭盾请龙仙娥唱歌，龙仙娥问谁会与她对唱，谭盾当场表示大提琴家马友友会在波士顿以琴声与她呼应对唱。于是3年之后，在波士顿和纽约的演出中，谭盾实现了当初的诺言，马友友真的以琴声与3年前录制的龙仙娥的歌声对唱。谭盾表示，我想通过这个作品讨论如何用新的创意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让民族文化不单单保存在博物馆里，把过去最美好的东西变成未来更美好的东西。如今生活节奏加快，我们的传统音乐和古典音乐正在消失当中，所以要用各种新的想法重建一所流动的博物馆。谈及交响乐地图的意义，谭盾如是说。从湖南走向北京，在征战世界的谭盾功成名就之后，又回到了湖南老家，在这里寻找创作的灵感。如同飘中的郝思嘉，无论在外面如何的耀眼，如何心慌，回到故乡塔拉，嗅到泥土的芬芳，就会心安一样。如今的谭盾也将回到湖南老家，视作自己的心灵疗养。2006年12月21日，由谭盾、张艺谋、多明戈等艺术家打造的《秦始皇》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首演成功，美国歌剧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全部12场演出的演出票早在演出前就已经售罄，而每场演出都是座无虚席。这次演出被《洛杉矶时报》形容为一部壮丽非凡的中国宫廷史诗，美国主流媒体一片盛赞之声。传统西方歌剧与中国的川剧、京剧、秦腔一样，是音乐的戏剧。歌剧中的音乐其实就是剧本的剧本，也就是说，作者在构思的时候就要有音乐上的原创想法。从东方走向西方，谭盾原本要做西方音乐界的权威，却从一开始就不自觉地运用东方元素去打动西方观众。而秦始皇的成功更是让谭盾的音乐再向纵深发展，他已经能够在东西方文化元素中自由行走，并截取各家所长，融会贯通。高手无门派之分，技巧已不再是制胜的法宝，出奇制胜是谭盾的性格，也是标签。从这一方面而言，他更像是一个发明家。最近2年，谭盾又开始创造有机音乐。他的有机音乐分为3个部分：纸乐、水乐、陶乐。纸乐是谭盾有机音乐的第一步。演出中看似普通的纸张成了最主要的乐器，通过摩擦、摇摆、震动、撕碎、拍打、捏弄、挥舞、弹拨、旋转等不同类型的纸张发出各种声响。在湖南农村，老道士会用纸来发出如同音乐一样的声音，谭盾说他的灵感就来源于故乡。水乐中，谭盾将水作为乐器，运用水盆、水管、舀水器、水螺、水音琴等50多种有关水的装置，通过控制水流速度等手段，让水发出各种声响，演奏出丰富的旋律。 追溯有机音乐这一理念的萌生，谭盾还有一段温情的记忆。1998年的一天，谭盾陪着怀孕的妻子去做超声波检查，显示屏上小宝宝躺在羊水之中，水波微微晃动。音乐家的灵感瞬间被激发，谭盾意识到生命最初听到的就是水声，水就是生命的源头。就在那一瞬，他有了创作水乐的想法。陶乐则是使用古老的陶制乐器，每件乐器独特的声响使人由衷地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这里依然没有过多的旋律，更注重追求声音的自然。从景德镇到汉唐陶土文化，我都做了研究，立志完成一部中国的大地之歌。谭盾如是说。谭盾对有机音乐的执着探索并非偶然，因为他的音乐启蒙原本就与自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在湖南乡间听流水歌唱，用陶土瓦罐做打击乐的生活经历，点点滴滴汇集成谭盾日后有机音乐理念的重要灵感源泉。谭盾曾说过，我的有机音乐从第一步去大自然寻找自然之声，到第二步用心去排练对话自然之灵，到第三步面对观众和大自然在人文人性层面上的沟通，都是对当今环境污染与心灵污染的疾呼。这些音乐是大自然的眼泪。从湖南思茅冲走出来的谭盾，其实一直都是有野心的人。伴随着他的努力，他的很多音乐梦想已经实现，如今成了他回忆童年时代最多的时候。他曾经那么想走出这片贫瘠的土地，想去最繁华的地方寻梦，最终却发现他其实一直生活在如此丰饶的地方，故乡成为他音乐最丰厚的营养源泉。谭盾曾经说，我不会再想技巧，不会再想挑战，我会更多的想如何真实的寻找心境和内心深处的主体，及怎样表达音乐和情感。但是他又很快会告诉别人，如果月球有音乐学院，他一定要考进去。谭盾说，我感到欣慰的是，在实现理想之路上我一直走得很正，因为我很执着，很自信。谭盾的下一个目标是在月球表演，他兴奋地幻想着那一幕的到来。我的下一步恐怕就只能登月了，我这辈子一定要登次月，带着小提琴在月球上演奏。我想要听听在月球上小提琴的声音是怎样的，月球上的光影又是如何，那一定会很有意思。在空气稀薄失重的状态下演奏音乐，这时接受音乐的载体只有你的内脏。真能这样的话，那么我的音乐会将会爆满，因为我所用的石头全部都是采自月球，还有那些在月球收集的声音。在这一瞬，谭盾像个狂想家，又像个老顽童，但是谁又能说这个愿望不会实现呢？

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错万错也没人可说内疚，因为到最后我们才能拥有爱了很久的朋友。 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 本节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特约播出。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阳光茶园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 6617-8400。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四世同堂健康养生顾问郭大夫，请郭大夫呢和大家谈一谈健康养生方面的话题。郭大夫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讲关于尿频的问题。那哪种情况下算尿频呢？就是在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中间，明显的比同龄增加了至少50%甚至于更多的次数。你像很多人到了中年以后，比如到了50岁，他早上8点钟上班，正常的饮食啊，也是正常的生活，但是他到了10点来钟他就必须要去处卫生间了。这种情况应该说是尿频。夜间尿频那就是起夜。如果说我们在整个8小时的睡眠中间，你不论在哪个年龄段，50岁、60岁、70岁、80岁，你如果起一次，我们都觉得还是算正常的。如果说在8个小时的睡眠中间，你起上2次，甚至于2次以上，3次、4次，甚至有些朋友说我一夜起7、8次呢，那绝对就是尿频了。这就频的意思，就是次数的增加。为什么要说说次数的增加？因为从这个次数的增加的话，间接的反映出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对小便的控制管理的能力下降了。为什么人会小便呢？有些朋友可能没想这个问题，说那有吃有拉嘛，这是对的，一点不错。其实排尿啊，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为了能够调整好我们身体的内环境，解你的身体中间的毒素。我们身体啊，人要吃5谷杂粮，吃了这些5谷杂粮的话，要进行各种各样的分解，其中一个很主要的有一些蛋白类的东西，它就会生成比如像尿素啊、肌酐啊这一类的物质。这一类的物质干嘛呀？这一类的物质的话，对我们身体来说不能老停留在体内，如果老停留在体内的话，对我们身体会产生一些自体中毒，就自己把自己毒害了。要怎么办呢？要排出去。排出去一般而言的话，主要都是通过小便，当然还有极少极少的可能有些通过汗液，大便里边基本上就不含这类的物质。另外还有一个水，有时候水怎么还成呢？真的水是这样。你们有些朋友不知道见到没有，有些人他因为体内水的大量的储留，会造成细胞组织的肿胀，那会影响到人体的健康，甚至有些严重的会要命的。这是什么呢？水的话对我们人体也是适当的，但是你不论你进多少水，实际上我们身体它对水的需要和含氧啊都是一定的。多一点怎么办呢？通过形成尿液把它排出去。还有包括我们有时候吃这些食盐，食盐实际上严格说是一种矿物质，硫化钠，对不对？你如果体内盐留得太多了，它可能就会带来一些问题。你看有些现在都懂得这点，说吃蛋好，一天正常的人最好 食盐不要超过六克。为什么呢？太多了以后，有时候会在体内形成水或钠的储留，水或钠的储留可以影响血压，会影响这，可以影响那，对不对？哎，这就是说小便呢，它主要是一个排毒解毒，这些毒的东西有各种各样的，包括过多的水液，包括过多的矿物质，包括体内各种代谢的一些废物。但是这些东西作为正常人来讲，一天需要有多少尿液，你就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完美的排出来。应该说一天能够有个1500毫升到2000毫升的尿液就够了，就是说把你体内生成的这些肌酐啊、尿素氮呢、都能够很好的排出去。哎，太少不行啊，啊，你太少以后它就太高度的浓缩，那就有些麻烦了，是吧？所以说有些说现在提倡人要保健的话，一天要喝几杯水，有些说五杯水，有些还跟你提七杯水，当然这个东西都国有国的一些道理哈。这个意思就是说的话，我们尿实际上人相对是稳定的，一天一夜中间这么多尿的话排出需要多少次呢？这就体现了你肾的功能的强弱。如果你的肾的功能出现了明显的一些减弱的情况下，有时候就出现一个什么呢？就好像我们扛东西一样，你如果你身体正常，你一天要运500斤东西，你扛5次就够了。但是你现在虽然一天要运500斤东西，但是由于你身体的体能下降了，你要怎么呢？你可能要运8次，甚至于10次，甚至于更多的次数，那就是出现尿频的道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从尿的次数的增加，在正常情况下，不说特殊情况，那就可以反映出你的肾的功能是否出现了一个降低。而一般出现尿频多数的时段是在什么时候呢？多数是出现在中年到老年，不论男性朋友或女性朋友都是这么一个基本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年以后容易出现这种尿频？它出现了以后对我们人有什么指导意义呢？为什么会出现尿频呢？我简单的一句话说，尿频的出现说明肾功能的下降，用中医的话就是两个字，肾虚。为什么说到肾虚就导致了我们出现尿频？如果要是在这个肾虚情况下尿频继续发展，会带来什么危害呢？我们给大家继续讲讲。往往很多朋友都，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你像我就认识一个朝阳的一个老太太，70多岁了，跟我们已经有10多年的这种朋友关系，他在使用我们这个产品中间的话，他得到了非常好的帮助。他最早认识我们的时候还不到70，现在都快奔80了。他说他最早啊，就是因为先是尿频，夜里起来了，他夜里起来就起来呗，是吧？哎，60多岁的人了，那时候起来个1次2次他都没觉得，到了后来就不行了，3次4次5次6次了，甚至到了最严重的时候，他不光出现尿频，在尿频出现以后仅仅也就不到半年的时间，出现了明显的尿急。尿急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平时说一句简单的话，就是那个一旦有尿意以后就憋不住，就赶快要去。因为作为这期退休的那些老年人，在家里都还是继续在做做后勤的工作，帮助孩子们。突然那时候他一打开水龙头，比如淘米，或者说是灌灌壶，或者是做其他，听到这个水声咚咚一下以后，米都顾不得淘，赶快放下了，龙头都没顾得关，直奔卫生间去。为啥呢？他感觉到小便要出来了，尿意非常强烈。如果要是跑慢一点，他说有时候可能就尿裤子了，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第一步是尿频，紧接着不光是次数的增加，而是控制力的下降，这就是尿急的内在因素。有的朋友他到最后，就像那位老年女性朋友，他说他到了那么2-3年以后就明显的出现尿失禁。尿失禁就是 吉德就在那个家里那么小小的一二十米的距离他都跑不赢，等他到了卫生间以后，小便都已经把内裤都打湿了。不得已，那时候他也吃过一些西药，也当着炎症做过一些处理，发现效果都不好，没解决好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他后来转而向其他方面的进行了求医问药，最后才发现了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是肾的问题，是肾虚以后不足水所造成的。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在收听节目当中呢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了解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 6617-8400。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 最后呢，这位老年朋友对这个问题啊进行了一个相应的及时的调理。为什么？他通过中医的一些解读以后知道了尿频呢就说明肾已经开始对一次可以做完的事儿做不完了，可能要分两次了，有的甚至要分三次了，这就是尿频。尿频了以后的话，最后就可能出现尿急，最后出现尿失禁。这个有没有道理呢？有。作为祖国医学《黄帝内经》很早就指出了，肾主水，直湿二便，管理膀胱的开火。你看这个话说的多透彻，而且多简洁或直白。就是说我们人啊，这个水液的代谢，尿液属水液啊，归谁所管呢？归肾所主管。如果当肾已出现了虚弱以后，他就不能很好的行使他的责任。就像我们人一样，你像有些人年纪太大了，他干工作干不了了，他反应速度没那么快了，他做事做不到位了，他该退休了。这个肾呢虚了也是类似这个道理，当肾中间的这种保障他的精微物质不够了以后，就出现我们平时说的肾虚肾亏。亏是什么呢？它的精微物质不够，亏肾。肾虚了以后，它主宰水，主就是主管这个水液代谢能力，不管从它这个小便尿液的生成，在膀胱里边的储存，储存以后到了一定时候定时的把一定的尿排出去，它这个都是一个综合管理的，是吧？你不能说上边来一滴尿下边就流一滴尿，那就糟糕了，是吧？所以这个问题他就说到了主水直湿二便，不光是小便还有大便的问题，还有就是管理膀胱的开火。所以出现了尿频，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它次数的增加，它膀胱的开火比以前来讲就频率高得多，这也是为了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把体内的毒排出去的一个壁咚的一个实验。但是到这个时候都不行了以后，它最后可能就会出现那种尿急控制不住，最后可能就出现根本膀胱就不管事儿了，上边来尿就下边滴尿，哎，尿失禁，有一点点动静它就小便就自己出来了。这就是典型的肾虚的三部曲，尿频尿急尿失禁。根儿呢就是肾虚了，因为肾主水嘛，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很好的补肾。补肾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你已经虚弱的肾脏让它恢复，或者部分的恢复正常的功能，从而能够帮助你把这个主水的问题解决更好。当然在这个同时也有解决其他的一些需要，因为肾管辖的部位是很多的。用什么东西来能够很好的帮助你提升肾的动力，使它能够更好的完成它的职责和工作呢？哎，历代的医家尤其是一些药物学家就提到了来自北极的这个海狗鞭。他认为海狗鞭呢是一个血肉有情之品，跟我们人来讲的话特别好吸收好转换，而且补起肾来的话既强劲呢又快速。什么叫强劲呢？就它含的补肾的东西最精粹最丰富。有没有一个现代的测定呢？现在测定了，说海狗鞭中间有一百倍于我们正常人的肾活磷脂，而且还有什么呢？丰富的血红蛋白。大家都知道我们人是个血肉之躯，这个血红蛋白呢就是指我们血液的成分，它达到了

煞是热闹，正所谓狗咬狗一嘴毛。不过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得利的人就是在大牢里面的李茂堂。早在西安事变时就已经蹲过大狱的他，这一次是气定神闲，偷着乐。 蒋介石和陈氏兄弟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国民党权贵之间的党同伐异最后还是以 CC 的胜出告终。陈果夫取代了朱家骅，出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王吉高的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由谷正鼎接替，尘埃落定，论功行赏。总统方面不仅用专机把李茂堂送回了西安，而且还开启庆大会，郑重予以表彰，更是任命他为总统陕西省调宠室主任。 还在重庆大狱的时候，李茂堂就想，如果有朝一日能够从这儿走出去，必然会时来运转。不错，他现在已经成了中统陕市里面最大的官，就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人称西北王的胡宗南都不能再轻视他了。然而此时的李茂堂虽然春风得意威风八面，但他始终摆脱不了在国民党内部二臣的阴影，因为他在下水加入中统之前是共产党，所以在他的身后始终有一双警戒的眼睛在阴冷而诡异地盯着他。 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李茂堂的脚下依然暗潮涌动，危机四伏。1945年8月，中国人民历经八年的艰苦抗战赢得了最后胜利，整个中国的上空却浓重密布全面内战的阴霾。为了进犯陕甘宁边区，为了更多有价值的战略情报，胡宗南启动了前谍计划，一心派人打入延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胡宗南开出了天价，还是没人敢冒这个险，谁也不想有去无回白白送命。唯独李茂堂吃了豹子胆，就像当年主动请缨执意救出蒋介石一样站了出来，胆大心细，有勇有谋。李茂堂如何在历史的舞台上演绎了风云变幻的无间道？焦土计划突如其来，西安即将毁于一旦，李茂堂能否再次力挽狂澜？档案正在揭秘。 胡宗南在陕北有一个电报总局，一共有两个人，一个负责局长，一个报务员。陕北这地方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再加上又在共产党的地界内，所以没有人愿意来这儿工作，即便是轮着班都没人愿意去。到了1945年应该人员轮换的时候，可中统局实在是派不出人来。这是李茂堂找到中统局，说自己愿意以交通部邮电视察员的身份前往延安，这样也可以趁机来刺探中共的战备情报。李茂堂话音未落，胡宗南突然站起身来，狠地拍了一下桌子，大喝一声道：好你个李茂堂，这下狐狸尾巴夹不住了吧，来人，把这个公然背叛党国的共谍分子给我拉出去，就地正法。 胡宗南的奸诈在国民党里是出了名的，胡宗南不是没有怀疑过李茂堂，李茂堂在深得胡宗南的信任之前也不是没有经历过他的种种试探考察，只是李茂堂纵横捭阖，虚与委蛇，最终还是成了胡宗南的座上客大红人。从这以后，西安城内也就有了李胡不分家，李是胡的主心骨，胡是李的保护伞的传言。可这个保护伞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呢？这主心骨怎么说失势就失势了呢？大起大落多灾多难的李茂堂，这一次是不是还能逢凶化吉化险为夷？ 不等李茂堂反应过来，他的双手就被铐上了冰冷的手铐，他的双脚就被锁上了沉重的脚镣。胡宗南对李茂堂说：我给你3分钟的时间，你要好好的坦白， 你要老老实实一五一十地交代自己的供谍来历，如果这样我还可以饶你一命，否则我可就不客气了。这个李茂堂苦笑了几声，摇了摇头。胡宗南一挥手，他的部下就把李茂堂拖了出去，扔上吉普车，一路呼啸而去，直奔刑场。 刑场上杂草丛生，血雾斑斑，监刑官问李茂堂还有什么话说。李茂堂说，早死晚死都是个死，你们就开枪吧。刑场上这就响起了一阵枪声，枪声响了，鸟儿飞了，李茂堂却没倒下。李茂堂又被送回胡宗南的司令部，胡宗南亲自为他松绑针灸压惊。胡宗南说，有人报李茂堂的刁状，他不得不再试苦肉计试他一次。李茂堂满腹委屈，他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他掏出大烟当着胡宗南的面抽了起来。李茂堂说，共产党要我这样五毒俱全的废人也真是瞎了。胡宗南当即哈哈一笑，当场委以重任，让他化名张怀忠，改头换面，以国民党邮电视察员的身份前往延安。1945年11月初，李茂堂和他的哥哥李茂荣一起上路了。李茂堂一行经咸阳、三原、耀县、马兰，到了延安。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胡宗南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百般试探、反复考察的李茂堂，终究还是共产党。而与他同行去延安的哥哥李茂荣，正是王超北本人。李茂堂和王超北跟着罗清长来到中央社会部，就像《潜伏》里面的余则成一样，见到了克工，即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领导人李克农。李克农紧紧握住李茂堂的双手，连连地说，欢迎，欢迎回家。 延安中央领导肯定了李茂堂所做的工作，并为他重新履行了入党手续。李茂堂成为了毛泽东亲自批准的第一个中共特别党员，而他的两位入党介绍人则分别是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罗清长和二室主任王东兴。当时毛泽东幽默地说，两个主任介绍一个主任，我能不同意吗？在延安，李克农还代表中共中央秘密宣布了他们工作的机关名称为中共中央情报部西安情报处，并任命王超北为处长，李茂堂为副处长。 在李茂堂回西安之前，为了迷惑胡宗南，经过中央批准，专门为他带上了《论联合政府》和《论解放区战场》等中共七大的一些重要文件。同时在李茂堂走的前一天，新华社还特别的刊发了一条消息，消息是这样说的，国民党邮电视察员张怀忠到延安以后擅自行动，并且发表攻击边区政府的言论，很不友好，本社授权声明张怀忠为不受延安欢迎的人。其实这些都是为了配合李茂堂演的一出戏，而且演得非常成功。李茂堂回到西安之后，得到了胡宗南的大加赞赏，而且在中统内部也获得了更多的信任，甚至在陕西省国民党代表大会上， CC 系的大佬们称赞他是不避风险深入虎穴的英雄。在获取了胡宗南的信任之后，李茂堂掌握了更多的核心机密，这些秘密被源源不断地送到延安毛泽东的书桌上，这其中就包括了中统局陕西调统室的密码本。从此中统局在西北的一举一动都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中。正当李茂堂觉得可以有一些喘息的机会的时候，意外还是发生了。 1945年秋末的一个晚上，胡宗南在小雁塔第一战区长官办公室主持召开了党政军警县团特联席汇报会议。司令部情报处处长汇报说， 他获得了关于中共西安地下情报组织的匪首代号胖子的所在地点的确切情报，并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决定在今晚12点动手。 参加会议的李茂堂当然知道要抓的这个胖子就是王超北。这时离12点仅仅还剩下2个小时，他故作镇静地在会上迅速地提出了一连串的突袭行动的建议。他是希望能够尽快地结束会议，好通知王超北撤离。 但是会议着场，中统西北局局长王建中还是没有散会的意思，不停地在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胡宗南也毫无倦意。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李茂堂的内心是万分的焦急，要是再这么做下去，而自己的情报无法传出的话，中共西安地下情报组织将会在今晚倾巢覆灭。危机之下的李茂堂佯装毒瘾发作，突然弄摔了茶杯，一头栽倒在地。胡宗南见状赶忙吩咐送他去医院。慌乱之中，胡宗南送李茂堂上了自己的专车。李茂堂被自己的贴身保镖萧华杰视为一个眼色，萧华杰立刻贴上去，从李茂堂下垂的手里偷偷拿过折好的情报，拔腿送往东柳巷。萧华杰赶到东柳巷一号，把情报交给了李茂堂的夫人。李茂堂夫人马上把情报交给了王超北。得到情报后，王超北和中共西安情报处的同志们及时得到转移，脱离了险境。当抓捕他们的特务十万火急的赶到时，早已是人去楼空。就这样，李茂堂用自己的智慧和胆识一次次挫败了中统局的阴谋。为了配合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战略反攻，西安情报处做了大量的工作，李茂堂也是千方百计尽心尽力。然而对于自己的特殊身份，他却从不和家人解释。作为儿子，李克前一直仇视着父亲，直到1946年6月，李克前调任晋绥军司令部一科作战参谋，工作在贺龙身边。李克前这才知道，原来他父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红色特工。 他告诉我，你父亲是闹革命了，这时间工资做得很好，也打工，他很小心，你不能回看啊。我说对，我说再过些日子吧，我现在实在回不去。 然而就在儿子李克前刚刚知道父亲原来是潜伏在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时，李茂堂在中统的地位很快却受到了威胁。 1947年10月，国民党为了减轻党部机构膨胀、党费开支过大的问题，中统改组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通讯局，简称党通局。新任局长叶秀峰一上任，就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清洗老长官徐恩曾的势力和培养自己的班底上。在陕西，他用自己的亲信向黎替代了李茂堂，成为陕西中统特务的一把手。 1949年初，中共西北野战军连续发动必备战役和宜川战役，胡宗南部主力遭到毁灭性打击，西安解放指日可待。就在此时，李茂堂突然得到消息，国民党即将派遣大批特务潜伏，并实施炸毁西安的焦土政策。然而此时已不在其位的李茂堂并没有得到完整的特务名单，经过深思熟虑，李茂堂想出一条连环计。 1949年初，向黎亲自选定的一名潜伏特务在西安火车站被刺杀了。听说自己的亲信被杀，向黎迅速地驱车赶往现场，他一面调查着打黑枪的凶手，一面试图封锁消息。这个时候，向黎精心准备千挑万选之后的潜伏特务名单已经上报给了南京，而这里面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务被刺杀，这说明这份名单很有可能已经泄露了。 为了瞒着自己的顶头上司叶秀峰，向黎一方面是封锁消息，对外宣称死者是得了疾病，另外一方面是有病乱投医，他重新启用了李茂堂的旧部谢维杰来顶上这个空缺。就在向黎欺上瞒下，以为自己可以瞒天过海的时候，不曾想他已经深深陷入到李茂堂为他设定的圈套之中。这次刺杀行动正是李茂堂安排的。 谢维杰的公开身份是中统资深特务，而向黎不知道的是，谢维杰还是李茂堂的亲密战友，中共西安情报处的骨干成员。谢维杰的顶包给李茂堂截获间谍名单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这个时候李茂堂想出了一个一石二鸟的好办法。 李茂堂知道陕西省党通局二科科长王克平和向黎一直是面和心不和，于是他就鼓动王克平带上重礼去南京面见叶秀峰，状告向黎瞒天过海。叶秀峰不知事迹，立即撤了向黎的职，让王克平取而代之。李茂堂又继续策反王克平，王克平看到国民党政府已经是穷途末路，他也迷途知返，临阵倒戈，把所有潜伏特务的名单交给了谢维杰。就这样，李茂堂几乎把国民党的营垒都变成了共产党的天下，而胡宗南还蒙在鼓里，一直把他当作是自己最信赖的知己。 1949年3月，已是强弩之末的胡宗南，在泾渭两河的弧形地带布置了新的防御，对外宣传准备固守西安，但是人民军队的节节进攻也让胡宗南深感不知。他开始着手将物资、机关、学校、企业向陕西汉中、四川广元一线转移，同时在西安城内多处重要设施下埋设了炸弹，准备将即将被共产党攻克的西安变为一片焦土。 胡宗南原本打算撤到终南山一带，李茂堂却劝他说不要往终南山撤，因为胡宗南名字中的宗南与终南山谐音。李茂堂说这个不吉利，不能去。 胡宗南竟然听了他的劝告，改向四川广元一带撤兵。之所以李茂堂不希望胡宗南撤到终南山，因为那离西安太近了，只有几十里路，威胁太大。为了给解放军做内应，避免古城被毁，李茂堂向胡宗南主动请缨，由他代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暂留西安，统一指挥各方有序疏散，并监督实施炸毁西安的计划，最后再去宝鸡与胡宗南会合。胡宗南听罢表示赞成，还特意留下了一大批人员、物资、钱财和飞机，由李茂堂调度指挥。1949年5月中旬，当胡宗南得悉解放军已经占领渭河北岸，正向西安推进，便挟持陕西省主席登机飞往汉中。胡宗南以为李茂堂会安排好一切摧毁西安，但他失算了，他并没有听到预想中的爆炸声。 其实在西安地下党的配合下，李茂堂早就安排好了部队，挖出了胡宗南逃跑前派人在铁路、桥梁、工厂、学校等重要地方埋下的炸药，彻底粉碎了胡宗南的阴谋，古都西安避免了一场灾难。就这样，人民解放军兵不血刃拿下了一个完整的西安。直到这个时候，胡宗南才如梦初醒，他哀叹说自己身边无可用之人，就一个李茂堂能干，还竟然是人家的人。 5月20日，中国